如果你不听话，啪啪啪啪啪，如果敢说假话，就啪啪啪啪啪。你说满天蜘蛛想我，我宠我一个好了。你当白天雨天晴天阴天，你都得想我。你说我是全世界最美最萌萌的一个，其实你喜欢我，证明你的比我还不错。如果你不听话，啪啪啪啪啪，如果敢说假话，就啪啪啪啪啪。 你想叫我女王别